您上楼来见。 姑娘在楼上呢。 在楼上呢。 哎， 我就站着吧。每天我上的楼来，姑娘都是欢天喜地的，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？ 姑娘，我有心事在怀。 哦，有心事，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解解闷呢？ 我乃闺阁幼女，岂能外游啊？ 哎，咱也不上别处去，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儿，解解闷儿，也未尝不可呀。 怎说去得了？ 去得了， 去得了， 去得了。 那咱们就走。 走 一去， 不让你去， 都有你。到前厅伺候老爷夫人去。 啊， 老爷夫人要问呐，可别说姑娘下楼。 啊， 好好说，说好着点儿，赶明咱们找个好女婿啊。 哎， 阮妈妈 有。 Thank you.

怜呐、啊。直着忙啊，手脚都发凉啊。

老爷知道会犯唠叨， 我这口中可好 怎么那么巧， 阮妈你去把水烧。 什么？您让我烧水去？我怎么 妈妈 儿媳妇，我不能走啊。哎，走走走走，点点头我明白了，他知我走为的是把你瞧。 我妈妈 你先进去，别让他干 妈你 干。走走走，你看我这就大步走，我大步走。这里边有计策他完全不知晓，他要是知道啊，那鞋铺搬家满漏事儿，八成要遭着。 我妈妈你可去， 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阮妈， 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快点去，我快点来，我快点跑，我让他们两个见不着。 追光想念，可要是你到，我这真心啊。 壮，心情豪爽，聪明伶俐，读论有文章。他轻一步，百户低头把路让，说几句俏皮话，三人心烦。最难得他情深意重，好模样，表弟你辜负了这位女红妆。回家去对表弟诉说一晚，愿你们名披脸一对鸳鸯。表弟呀表弟，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，就是欲兄我呀。哎呀，失言了，失言了啊。 兄弟喜帖到，定佳期尊亲完婚在今朝，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。我知得叫出女儿说根苗，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。月娥丫头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了。 忽听母亲呼唤我，绣房走出里院，每日里思表喜帖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，此话当真？ 当真， 果然， 没错。 你不说我也猜着了，是不是为了月娥跟他表弟的婚姻

就是让他回去， 不能见他，跟我走。 别有心，别有心。 问坐在钓鱼台上，他问我一眼，我在搭腔，问姑娘妾朝鸠占是何缘故，我与他表姐表弟自幼配鸾床， 怎比我三眉六张扬扬哟。 只是今日与野鹅拜堂的却不是我， 他是哪个？ 他是表弟王尊清。 你又是何人呢？ 尊清之表兄家尊英也。小姐，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，千通啊千通，自见小姐一面，顿生爱慕之心。阮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，小姐。 着急。 到此时。 拜高堂。 阳成双，蝶成对， 各自连翅各双飞。 本地惹骂巧合配， 国怕定情 花为媒。 听众朋友，王丽菁等演出的评剧《花为媒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